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经典969一起听资讯，我是云奇。近日获悉，每年十一月至次年三月底，我国北戴河区鸽子窝、连峰山、怪楼奇园、老虎石等国有景区取消门票，免费向游客开放。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官网近日消息，针对收视率问题的舆情和反应，已采取相关措施，并会同有关方面抓紧开展调查，一经查实违法违规问题，必将严肃处理。中国游客一家三口近日在瑞典遭瑞典警察粗暴对待一事引发外界广泛关注，瑞典驻华大使馆其官方微博称已获悉此事，并称瑞典方面已采取措施。泰国曼谷苏万纳普机场近日正式开通中国香港旅客自助通关通道，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的香港居民即日起可在该机场使用自助出入境通道通关。近日，一场名为带他回家的联谊交友活动在北京市妇女儿童社会服务中心举办，为100多位男女青年搭建相识交友的平台。从北京顺义区住建委获悉，北京市第二儿童福利院改扩建项目工程日前已竣工并通过验收，计划于2018年十月份投入使用。歌手谭咏麟近日在台北小巨蛋举行《银河岁月40载》世界巡回演唱会台北场，斥资3000万制作费打造，其中郑伊健、陈小春、林晓峰等到场合唱香港经典歌曲。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69听资讯，感谢收听。 飞腾，巨人在东方升起。

不要胡乱的去 copy 人家成功的例子，一定要想清楚。 969精英 news， 精英 news。 欢迎收听969精英 news， 我是晨曦，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近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梵高在会上谈到国企与私企的关系问题上表示，不应该用国企的运行机制来管理民营企业，这样不利于中国经济的活力。同时，他还建议发展优先股，也就是 A、B 股的股制。美国史上最强飓风佛罗伦斯至东海岸700万人撤离，未来还有两个飓风将至。华创资管李俊江认为，在经济面临压力后，地方政府债务管理趋严和地方政府去杠杆的态势没有变化，这会继续影响城投企业提供融资，不利于缓解城投企业的流动性压力。好了，以上就是本期969精英 news， 我是晨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为何我心一片空虚，感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满腔恨愁不可消除。为何你的嘴里总是那一句，为何我的心不会死，明白到爱失去，一切都不去，我又为何偏偏喜欢你。爱已是负累，相爱似受罪，心底如今满苦泪，旧日情如醉，此际怕偏偏痴心想见你。为何我心分秒想着过过去，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 下午3点整，只要收听好歌，一定能让你在花花世界里找到最简单的幸福。嗨，我是 Hebe 田馥甄。 一路走来，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在听别人的歌，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被遗忘的老歌。找回曾经的自己，听只属于你的电台，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969，品味

来，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林奇，来自周柏豪《郑容一事无成》。这首歌呢，由黄伟文作词，陈光荣作曲。在这首歌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作为普通人的一些小愿望。每个人都会有觉得自己一事无成的时候，可能会有那么一瞬间。或许每天很累的去奋斗，但是依旧没有什么成果。也许呢，每天忙忙碌碌，却依旧找不到方向。但是相信你坚持下去，一定可以在平凡的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小幸福。 常常让人拖着，把爱都走曲折，

长大，长大还是大不了，嘿，不再冒险犯难了，放开了梦想追求成功，那是需要还是一种炫耀？要拼到第几回合，那么能够不够我不知道，想一想下半辈子见过有人找，有些男人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求饶，但年轻一次多好。要爱到第几个人，听听看看是个问号，怎能等下半辈子一直哭一直笑，好听听自己的心跳，人生不算无可救药，我这一辈子重要，为自己烦恼。 要爱到第几个人，想一想下半辈子等我有早，要拼到第几回合，要爱到第几个人，想一想下半辈子一起哭一起笑。 嘿，变成大人家知道光脚到不了的地方，转到转到还是到不了，嘿嘿嘿，不想冒险犯难了，放开了梦想追求成功，那是需要还是一种炫耀？ 要拼到第几回合，那么能够不够我不知道，想一想下半辈子见过有点差，也许男人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就要再年轻一次多好。要爱到第几个人，听听看看是个问号，只能等下半辈子一起哭一起笑，好听听自己的心跳，人生不算无可救药，为这一辈子重要，为自己烦恼。 真正能看到你变化的，真正能读懂你文字里情绪的，都是在乎你的人。看到你的成绩会祝贺你的可能会有很多，看到你难过会安慰你的却没有几个，点赞你照片好看的可能有很多，敢说你这身衣服不太合适的没有几个。经典久了久，我星期三天可见的朋友圈，有时候你挡住的人可能是你不喜欢的人，但更多的是想念你惦记你的人。 不能忘记。